大地上那远处有个修女，她穿梭秋又壮的废墟，地上病痛这也抱进手里，不舍弃那天她不过20岁。地上那远处有个修女，与那四季踏遍坑洞沟渠，把被这世界尽忘，我与被弃者都看顾，纵使艰辛不会后退，日复日也是这般，他不变，旧罪暗灰处也有光线，每件快要细细者他心碎，但也照顾到最后那天，含泪说着爱要爱到痛心，可真正把身心都奉献，不惜一切交出方堪称爱，真爱绝对是无条件。如若要奉献，要献到痛心，当真心爱伤心不可避免，不惜一切交出方堪称爱，真爱绝对是全无底线。四季踏遍天边海角，不论碰上了是谁，若有疾有衰，都看顾这天他不止80岁，日复日也是这般，他不但也照顾到最后那天，仍自勉励爱要爱到痛心，方可真正把身心都奉献，不惜一切交出方堪称爱，真爱绝对是无条件。如若要奉献，要献到痛心，当真心爱伤心不可避免，不惜一切交出方堪称爱，真爱绝对是全无底线，永没变。仍自勉励爱要爱到痛心，方可真正把身心都奉献，不惜一切交出方堪称爱，真爱绝对是无条件。伤心不可避免，不惜一切交出方堪称爱，真爱绝对是全无底线，永没变。我在痴望他照片，看记万千豪情。